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啊，就這個第一節過了之後呢，就沒有了土伯呢，就兩個現象出現了。我覺得第一呢，就收視的上升程度呢，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快，到現在都是2700就未去到未過三字添。咁呢，就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上來跟我講，就話有土伯影響我們節目質素呢，這個我就不成立的，因為我看收視數字就知道了，即是我們信數據的嘛，我兩個都就不是主觀臆測的嘛。咁如果你話冇咗土伯呢個節目收視會急升嘅話，就唔該起碼見四字啦，係咪先？第二， 哦，你想刺激啲？ 係啦，另外一個現象就冇咗土伯咧，就呢個大家貨金嘅 數字 就 上升喎，依個 係啦。咁就所以好明顯咧，就我懷疑啊，有一股反逃嘅勢力咧， 即 係 你點 潛伏喺呢個城寨裏邊？ 你點 interpret 呢啲咁嘅數據啦？ 啊，咁咧就嗱，大家講下即係。有陣時都聽眾上嚟講嘅，我都同佢哋解釋嘅。我話坦白講，我認識咗阿土咁多年咧，信得過嘅人，而家揾信得過嘅人、志同道合嘅人做節目咧，係唔容易嘅。其實真係，我哋又唔係嗰啲即係租幾廿萬寫字樓，即係每集俾幾千蚊人嗰啲台，咁所以就即係揾到人上嚟都有一定難度。咁都係大家朋友兩肋插刀咁樣，咁所以咧就好難咧，就係話用一種即係我唔想係一種黨同佛異，有陣時啲觀點唔同，仲要你要記住，我成日都解釋俾大家聽，陶君衡捧曼聯買車路士呢一種嘅心態，大家要記住，佢呢種心態係影響咗佢啲言論嘅。有陣時佢係 play 一個叫做 devil's advocate， 特登喺度扮交咧，就喺度挑釁你嘅。 我唔覺得佢特登。呢個我又同你唔同啊！ 我仲等緊佢上嚟，屌你真係咁快就嚟踢巴！咁咧就所以就其實佢個心可能就係想 Donald Trump 開拖開到底嘅，但係咧即係想曼聯捧嘅贏嘅，咁但係買就買 Donald Trump 會中途變卦，咁所以咧就搭埋條 J 落去添咁樣，咁所以就你要明白佢個苦心先得。咁所以嗱，大家如果你哋證明話俾我聽咧，就係、是、喂都係咁上下嘅啫。咁平時我哋三條友個收視咪又係咁上下，係嘛？ 上集好好。 唔係啊，即係到而家第差唔多第一個鐘啦，都已經係 差唔多啊。 唔係咯，過咗一半啦。咁我睇下都係得個2700人，而家冇三字頭啊。啱講完之後，唔係咯，咁都係咁上下嘅啫。其實，所以就大家小安無躁。咁啊，土通常咧就停咗一集之後，第二集翻嚟就猛啲嘅。其實，即係持續幾集就好似唔夠 energy 咁樣，好似會掉一啲嘅。 咁佢有咩咧？星期五又有佢自己嘅節目， 佢又要大軍法，又跟住佢個台有好多啲麻煩嘢嘅，要去處理嘅，係啊，即係佢人多比我哋多好多噶嘛。咁佢哋即係嗰啲節目主持人之間嘅嘢就比我哋多啲嘅，話曬佢哋都叫花生台，即係 自己都好多花生， 自己都好多花生食嘅咁樣。咁所以就大家都明白嗱，翻翻嚟講呢個填海呢樣嘢。其實一帶一路模式的香港版，我哋喺節我哋呢個節目講咗好耐嘅啦。其實我哋話香港嘅抗爭咧，係有一個國際嘅意義，唔係純粹是好似1997年前我哋爭取民主，好似就係唯獨死咗幾百萬人嘅事。點解今次呢個人工島事件會衝出國際，成為國際新聞呢？就係因為咧，你見到中共通過一帶一路輸出過剩產能呢樣嘢咧。已經是危害其他國家。首先就是馬來西亞大選之後，就馬哈提爾就起啤兼發圍，就取消了那兩大工程，一個東海岸鐵路，一個油管工程。跟住就到呢個塞拉利昂選舉之後，都唔知美國佬後面搞鬼嘅。 係咪個機場啊？ 就取消了個機場項目。咁而家陸陸續 真係好笑啊！我想睇啦，講佢機場項目得幾廿億嘅啫，其實 都取消 規模好細啊，幾十億。 喂，大佬大有大食，細有細食，你知唔知呢個斯里蘭卡？ 就已經是鬼城鬼機場了、 嗯、 全世界都出現這些，你所以香港人我們放闊一些視野看看你就知道輸出過剩產能最近去哪裡，當然是來香港啦、 嗯、 那些海沙公司紅毛泥公司難道只是靠青州英泥、啊 嗯、 怎麼供應這麼多這個石屎、啊、是吧，青州英泥你就是比現在的現存有的起屋都不夠、啊 嗯、 好了，跟著過剩產能就是鐵總、啊 嗯、 中國鐵路總公司、啊 嗯、 全世界這樣起鐵路這些就是輸出過剩產能、啊、因為那些鋼材嘛、 嗯、 好了，跟著你接駁一個咁樣嘅孤零零嘅人工島、 嗯， 就要靠掘隧道啦、 嗯， 就要起橋啦。即係話，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古仔，我哋成日攞嚟講笑嘅，就係、是、一個飛機，有個人去非洲就坐個小私人飛機，就抌咗個可樂樽落個草原嗰度。 嗯， 咁有個土人就執咗個可樂樽，然後就當佢神咁拜，然後跟住 可樂樽啊， 係啊，當個可樂樽係上帝賜予、神賜予俾佢嘅一個聖物。 嗯， 咁結果就要請個人翻嚟就看住個可樂樽。 嗯， 然後嗰個人咧。因為看住個可樂樽，就要揾多一個人去睇住呢個看可樂樽嘅人有冇翻工。 嗯， 咪成件事咪就係咁咯。點解去到1700公頃俾110萬人住？如果你只係填俾香港人住，就係、是、土工小組所講嗰、那個已經有得嘅啦。其實已經係、嗯，因為實際上你只要通過中地好、收回農地好，已經解決嘅啦。唔好話高爾夫球都唔使喐。 因為呢個數字係政府俾出嚟，就話需要1200公頃啊嘛， 係唔需要填海添嘅其實。 啊，1200公頃其實係唔使填海，但係所以點解會有一個1000公頃嘅填海計劃呢？因為你仲有其他200公頃可以喺其他嘅項目裡面可以攞啲地翻嚟噶嘛。 喂，所以我就話你攞咗，而家就係我哋好明白嘅其實。講大話咧，一定係越謊言越大咧，越多人信；越細嘅話，越容易俾人踢爆。你而家就吹到一個咁大嘅一個超級大白象嘅工程咧，除咗幫中國大陸嘅央企輸出過剩產能嚟香港之外，你講嗰啲海沙啊、石屎啊、路橋，喂，中國路橋、中國海外、中國疏瑞、中國建築，總之你數得出嘅，全部都有建制派嘅親朋戚友喺裏邊做非執董嘅。 啊、 中国建筑元水事件踢出元秋的老公梁海明，就是这个中国海外中国建筑的非执董、 嗯、 另外就是李国宝的两个，就是一个叫李文桥，一个叫李文斌，一个就是中国海外，一个就是中国建筑的非执董，还有出来奋身支持这个填海的何中泰、 嗯、 又是这些央企的非执董。你问我这个什么香港来的、这个、 还有啊，他们除了是非执董之外，他还是香港团结基金里面的成員嚟㗎，呢班友、 就是、在呢度食喺呢度屙咯。 唔係你睇到成件事咧，我甚至覺得咧呢件事咧個種種跡象顯示咧，就唔係阿董建華壓落去俾阿777嘅，而係咩咧？ 我覺得唔似。 唔係，因為點解咧？嗱，你睇到阿777咧，其實喺呢個成個土地嘅供應嗰個嘅規劃當中咧，一上場冇幾耐就揾埋黃遠輝。 土工小組嗰單 又土工小組嘛，好啦，你睇到佢咧，其實咧就係、是、都希望咧，就算做戲， 嗯， 就算做戲都做得好好睇睇啦。今次單嘢、嗯、其實雖然我內心已經有個填海計劃喺度噶啦，咁但係起初係1000公頃， 即係放貸咁咯，焗定個蛋糕喺底啦， 係 啊， 但係點解突然間1700公頃咧，就好似世倫你所講啦，依700多嚟嘅公頃咧，就係、是、中央指示下壓落去，所以點解會突然之間有咁嘅轉態啦？如果不是你很難解釋的，這700公頃為何突然間出來呢？ 而且它現在不是一個住宅、就是、也不是純粹 CBD， 它是一個新的香港都心，就是香港的市中心區域來的、 啊、 那你必然就要交通暢達，交通暢達那個東部水域就是香港最繁忙的、就是、大型船隻出入的地方來的、 嗯、 所以必定要起這個隧道，海底隧道、 嗯、而且 不可以用橋、 啊、 是不可以用橋，所以我就說等於力蘇執到個可樂樽嘅古仔一樣嘅，其實你跟住因為嗰個島嘅 infrastructure 係會大到無倫，好啦，跟住嗰啲挖海沙嗰啲公司，做隧道嗰啲公司，林鄭月娥就係無恥在咩咧？佢將玫瑰園嚟做一個對比，將英國佬做嘅好事就嚟冚自己嘅腳。喂，大佬唔好話玫瑰園冇超支啊，under expense 用少咗錢，仲有啊，大家記住當日。玫瑰園的工程在中方大力反對下進行，而當時是有這個的諮詢委員會的，是新機場的諮詢委員會的，還有機場的財務安排是逐項逐項上立法會的時候，是中方是輪到呢找那些建制派呢 是一分一毫咁樣剁嘅，係，所以係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仲有最重要就係你比較新機場工程十大核心工程嘅合約，國際財團中標嘅係佔多數，中英資中標嘅咧大約唔知十幾個 percent， 中資就大約8%左右。 25%。 好啦，跟住你睇翻過去嗰十年，央企中標香港嘅工程已經去到60%啦，去到60%啊，即係話國際嘅公司在香港中标的份额数目越来越少。还有记住，就算他们中标都好，你留意一下，你上网找到的，其实你不拍着中字头用 joint venture 的方式入标的话，一定中不到。 不是，又是一种中国模式咯。中国模式就是嘛，你要入来我的地方 拍片， 一定要合拍片。 香港都变成要合拍片了，大佬。 是的， 你以往还见到金门建筑自己的牌的英姿，现在你还见不见到啊？係嘛？法國咩 Dragas 啊，或者呢個咩啊？日本呢、這個唔係紅谷組已經冇咗㗎。日本前田啊 ，Maeda， 你仲見唔見到自己動個牌喺度啊？ 唔係嗱，其實咧講真咧，點解有咁大差別？你呢個777唔可以攞昔日嗰個嘅活國營計劃嚟去比擬咧？其實係因為點解咧？我最近聽咗一本書，就係、是、呢、這個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2014年寫嗰本書，就是、叫《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在某個程度上，係將自己咧有少少調教，因為以前佢寫嗰本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佢嗰度咧就講，民主大勝咁樣。跟住佢寫依本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咧，其實係補充翻話，民主唔係萬能，佢仲要有其他兩個因素，一個咧就叫政府，一個咧叫法治。即係三樣嘢要夾埋，所以咧佢話咧唔係 即係有民主而冇法治，一樣玩完。 一樣玩完， 有民主冇行政權力，亦都玩完。 玩完，係啊。咁佢話呢三樣嘢結合得好完美咧，佢就講就係丹麥 北歐啦， 啊北歐丹麥啦咁樣。咁而家你睇到啊，如果用Fukuyama呢一個咁嘅 framework 去睇翻我哋香港政府係咩咧？以前港英時代即使冇民主，但係佢成個 政 府 係有規矩嘛， 有規矩嘛，佢按翻規矩做嘢。第二有法治，佢按翻個法律， 咪約束嗰個政府嘅權力咯。冇民主約束，咪由靠法制同埋內部監察咯。 係啦，喂，嗱，你睇到而家香港嘅政府，你睇到 DQ 小麗冇咗法治，完全冇曬法治精神。 你睇施政報告嘅撰寫過程已經冇規矩啦， 冇規矩，冇咗政府嘅規矩。閉門 做世界，我話 係咯， 係行政長官自己閂埋門度完啲嘢，下邊啲局長同埋政務官都唔知道發生。 所以香港係三無。冇民主，你可以話而家嘅淪落係咩咧？就等於好似啊富古音麻嗰個書咁樣， 咪第三世界化咯。 係啊，冇民主，冇政府，冇依個法治，所以冇政府嘅意思係冇一個按照規矩做嘢嘅政府。 咪佢最衰係集所有制度嘅不最衰格嗰啲嘢於一身啊！ 啊， 喂，你話菲律賓都好，喂大佬，我哋唔好笑嗰啲工人啊！大佬，菲律賓可以翻去選自己總統， 最少有民主， 人哋最少都可以投票選自己總統， 好過香港啊！ 你話佢政府貪污好，或者行政權力衰落冇法治好，但起碼人哋有一飯。香港而家飯飯都衰，英治留低嗰兩飯，一飯叫法治玩完。我話俾你聽，馬道立任內最大貢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係將佢哋嘅退休年紀褪到70歲，即係話李儀啊呢班咧。可以70歲先退休，是守住呢個閘到最後，守多5年。 嗯， 我哋會親眼目睹香港法治崩壞。點解啊？因為係現任上訴庭大法官嗰班友，如果升上去做終審法院大法官嘅話，嗰啲姓楊啊、姓陳啊，升曬上去嘅話，恭喜你啊！真係，我話俾你聽啊，你唔撇都我撇啊！真係。第二樣嘢，你見到行政崩壞。 嗯， 以往我哋點解話一定要由下而上咧寫施政報告？ 嗯， 因為你嗰個局裏邊嗰啲嘅 A.O. 啊。他哋覺得自己好叻，當然好有一種傲慢，但係佢哋亦都希望咧能夠展現自己咧係唔係靠力服人，而係靠理服人。所以佢哋裏邊去傾嘅政策嗰陣時咧，係一定要咧我所認識嘅政務官咧就係要 win the argument。 嗯，係， 佢要贏個理據嘅，佢唔可以夾硬嚟嘅。但係我想問一下西瑞呢單嘢，你一攞出嚟啊，根本連一個普通嘅Staff Grade C 的政務官都可以扮低你啦，根本係 你個西你嗰個 頂級政務官一睇已經知道唔掂啦，係嘛？ 唔係你連嗰個嘅所謂嘅電子煙都係啦。喂，你係冇完全喂咁點解唔禁煙啫？即係一句嘢就 KO 你啦。 一句講完，如果你話煙 你電子煙 吸煙係十惡不赦嘅 啊， 好啦，而家就禁美沙酮唔禁白粉 嚇， 咪、啊、一樣嘅啫。你問我好啦，即係禁啤酒唔禁威士忌 啊？ 你就覺得因為啤酒會令到人哋飲酒， 飲飲下嘅話就會開始飲威士忌，飲飲威士忌就會飲伏特加。好啦，咁你禁嘅話，你唔係應該禁咗伏特加先啊？ 嗯， 你要禁嘅話，咪應該禁咗可樂英先啊？點、會禁美沙同唔禁可樂英啊？ 嗯， 喂，呢、這個邏輯上都講唔通喎，真係。你聽嗰班醫學院嘅人講，對唔住，我覺得佢哋係因為佢哋自己嘅專業，所以提出咁嘅意見。我會尊重佢哋嘅立場。 嗯， 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公共政策嘅決策者，你唔可能受某一個專業所影響嘅喎。喂，你問醫生，醫生都話俾你聽，叫你禁埋煙草喎，真嘅喎，佢最新嘅立場係、 啊。我認為禁。 咁點解你唔聽啊？ 禁埋可樂，禁埋可樂，健康嘛？ 一樣噶， 可樂唔健康啊！ 香口膠，乾炒牛河，跟新加坡一模一樣。 禁曬佢。 喂，你問我，我已經冇食煙廿幾年啦，我戒咗煙好多年。 啊、 但係喺電子煙問題裏邊，我亦都唔係話幫煙民講説話，而係只不過你嘅政策本身係唔合邏輯啊嘛。 冇理，你咪冇理性喺背後。 如果你聽醫學界，你聽曬，你唔好聽啲。 啊， 聽曬嘅話，就連傳統煙草都禁埋。 嗯， 有㗎，不單咪唔準咯。 嗯， 係唔準公開買煙㗎，拉㗎。 嗯， 係禁㗎，全國禁㗎，有冇咧？得嘅喎，人哋做得到㗎。 所以我 咁你咪為世界風氣之先 咯。佢冇一個政策理性啦。你一睇到而家成個香港，你睇今次嗰個嘅施政報告，佢雖然好 proud of 自己有二百幾項、二百五十幾項嗰啲嘅政策，喂，但係你冇邏輯啊！你問題係你成件嘢講唔通啊。 同埋你冇邏輯之餘，喂，大佬你仲衰過 Donald Trump 係嘛？交俾自己個女婿啊，交俾自己個老婆啊咁樣，人哋都唔知道究竟邊個人影響緊而家政府嘅施政。你 好似你所講，以前咧施政咧係由下而上有個，亦都有個 有個原因㗎，因為佢唔民主啊嘛， 佢就唔俾你嗰個最掌最大權力嘅人咧， 你咪 corrupt 咯，你做啊，你做你做，喂，我點知你會唔會利益輸送、啊？ 你試下，如果麥理浩 micromanagement 去到一個地步，係可以指使明明。衛生福利司就話唔需要禁電子煙，然後麥理浩落 order 指使阿黃前麒麟走去禁呢個電子煙，你估會發生咩事啦？集體大反彈，我話俾你聽，係唔可能出現嘅。呢個唔係話針對林鄭嘅問題啊，而係你公務員內部本身都係一個監察嘅力量， 就係 你將公務員變咗做幹部，而家 係咪就係以前英國遺留落嚟嘅嗰個做嘢嘅制度係有個理性喺度噶嘛？個理性亦都係要防止 制約你作惡， 制約你作惡啊嘛！喂，而家冇曬制約啊！我哋香港，所以 頭先話做乜做乜， 冇曬制約 咪知咯 啊！ 冇政策理性，嗰啲論證大佬原來係董建華嗰個基團團結香港基金會嗰啲專家論證話兩米高喎， 嗯， 俾阿林超英一嘢踢爆，大佬嗰啲狼會轉彎嘅，大佬得兩米高，你呃細路啊！ 啊， 係嘛？跟住所有嘢水嗲嗲，喂，大佬以往政府出台之前，起碼喺官僚理性嘅層面呢一 part 會把到關， 嗯。 你可以話佢拖延，可以話佢慢決策，但係起碼佢出嚟講嗰陣時候，佢會俾公眾睇到係有信心嘅。 咪而家最怕咧就係阿林鄭月娥所講嗰樣咧，即係一種大有為啊、膽大啊嚇，即係要破除。 其實咪即係董建華翻版，係 啦，要破除過去嗰種嘅框架。喂，唔係啊，港英政府嘅框架，好似你所講，世良，佢係會冇錯，有種官僚主義喺嗰度，會個速度會慢啲。喂，但係保到香港平安啊！所以你而家睇到一萬億倒落海，嗱，我而家就修正我呢個一萬億嘅，而家係一萬五千億倒落海。 唔止一萬億㗎，話俾你聽啊！傻咩真 係？你依個咪就係所謂嘅你嘅林鄭月娥同埋一個以前阿董建華所講嘅依大有為啊，嚇、啊、要啊破除嗰種嘅框架啊。嗰種嘅做法咯，就會將香港一鍋曉起。 我想問下上一波大有為，大家唔記得曬其實，喂，我仲記得好清楚嘅。香港係成個亞洲金融風暴裏邊最後復甦嘅地區，韓國、日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全部復甦之後，香港仲死下死下，跟住再整多鍋沙士。2003年死咗299人，未計之前燒炭嗰啲負資產。點解咁撲街啊？就因為政府沉迷去搞科技救港啊！你記唔記得？ 嗯， 搞數碼港，跟住搞呢個創科學園，跟住搞咩嗰啲？而家喺九龍塘嗰座嘢咩創科 Inno Center、創科中心，倒曬另外一單倒錢落鹹水海嘅。董建華嘅科技大躍進一事無成，真係一事無成。結果香港係成個經濟復甦裏邊最後嘅地區，到2004年先至復甦。喂，大佬，1998年六年嘅財政赤字。大家唔記得啦，2000多億啊！ 我話俾你聽啊，呢、這個財政赤字好快會 二千幾億嗰陣時最高峰，梁錦松嗰陣時一年財赤700多億啊，大佬嗰陣時政府嘅使費一年係用緊2000多億開支，而 而家嘅政府一年係4900多億， 所以佢嘅財政赤字 double 咗 喺六年裏面已經有機會過萬億。如果香港陷入一個嘅叫做經濟嘅倒退嘅情況之下，你而家呢個可能性係好高的。你美中貿易戰，雖然我哋話睇埋十一月， 喂，大佬睇大陸股市，大佬 係啦， 你唔報香港傳媒，唔再提一啲負面消息，係為咗配合中共嘅主旋律。但係有互聯網，大家上去睇下大陸嘅股市呢三個月發生咩事 啊？咁你香港，你講真的，又話咩嗰個大島計劃咧，可以創造唔知30多萬、40萬嘅就業？香港幾時而家喺個就業充足率嘅情況之下，需要30-40萬嘅就業率？ 我話俾你聽啊，徐少華，如果一帶一路模式咧，嗰30萬就業係呃埋你嘅， 係帶埋落嚟， 因為施工隊係帶埋落嚟， 帶埋落嚟啊嘛，係解決佢嘅失業問題啊嘛， 佢嘅失業問題。如果唔係嗰啲塞拉里昂啊、肯亞、埃塞俄比亞、高鐵啊，嗰啲全部係溫州嘅施工隊嚟嘅，大佬邊度請非洲人啊？你問下李卓人知㗎，佢啱去完非洲開嗰啲一帶一路嗰啲工會啊，人哋已經講到明喂，大佬同我哋非洲人有咩關係啊？ 嗯， 錢你借俾我，債我咩？ 嗯， 到時以債換股，到我還唔到嗰陣時候，就將股份俾埋你。 呢、這個咪就係， 然後就你擁咗我個港口， 係啊， 跟住施工隊係你帶嚟嘅，嗰啲咁樣嘅所有 infrastructure 工程師、機器全部都係你嘅。咁究竟我哋非洲人得到啲乜嘢？ 所以呢個咪真係一帶一路模式啦。除咗佢會帶埋工人嚟講咧，呢個所謂嘅人工島咧，就唔係俾我哋香港人住嘅。我覺得佢唔係俾我哋香港人用。 110萬人 啊， 好多人就話計150個單程證配額，咁就計埋去到嗰陣時2025就70多萬。呢條數係錯嘅，因為佢150個單程證配額已經喺現存嘅公營房屋供應裏面 absorb 咗噶啦。 嗯， 其實唔係嗰條數嚟噶，嗰110萬人係額外嘅，其實係唔包括現有150個家庭團聚名額裏面嘅。 嗯， 因為呢個係不斷通過現有嘅公營房屋已經俾咗對你住噶啦。 嗯， 唔係靠填海嗰忽嘅，填海嗰忽係新嘅。咁我想問一下，到而家都冇人解釋過，講咗咁耐啦，110萬人喺邊度嚟？如果你不解釋的話，我覺得你民主黨有乜都好，你都要奮身反對。你不要話因為佢填1700公頃，所以你反對佢。你反對的原因是佢從來冇講過話俾我聽，佢究竟想做乜嘢。 嗯， 你然後授權俾佢做，我覺得呢個就對不住市民喎，真係。 你看到係咪？依個就是一個大灣區 project 咯，一帶一路模式的大灣區 project 咯。 你想到咪就係大灣區的有錢佬搬落嚟住咯，都唔係新移民，唔係家庭團聚，你傻啦嗰啲。住公屋那些不是的， 不是那9000萬黨員當中的一小撮、啊、就下來香港、 啊、那政府也將他的行政中心會移到那裡，你不用想的了。金融中心很簡單，現在中環全部都是 Hong Kong Land， 我告訴你、 啊、 全部都是英資的傳統英資的勢力範圍，你怎麼插旗、啊、如果你是中資、 嗯、 香港沒有東西值錢，只是土地值錢，將來呢個填海插旗嘅就係中資。 嗯， 你睇過去3年投地嗰啲係咩公司，你咪知咯。 唔係佢而家依個人工島咧，頭先我所講一個嘅叫做一帶一路模式，用我哋香港人嘅錢啊，佢唔使借錢啊。即係不過我仲差過一帶一路啊，應該話仲差非洲國家。 我仲賤啊， 仲差過非洲國家。我哋 香港人舉債啊， 舉債 發行債券喎。陳茂波話： 嗱、這個、呢個咧又係話咗俾你聽，唔止5000億咯。喂！ 都諗定曬點樣打你荷包啊！已經 係，嗰5000億使乜舉債啊？係 啊， 係咪啊？使乜舉債啊？這個、 真係， 你而家你阿陳茂波咁講，佢就已經其實內心有個盤數噶啦，就一定超過10000億。 如果唔係使乜舉債？ 使乜舉債啊？ 同埋好簡單嘅，我覺得你以為發債冇人買，我覺得唔會嘅喎，中資會幫你頂曬佢嘅喎，係咪先？ 啊， 跟住我就係話咧，嗰、那個成立一啲公司，擁住嗰啲嘅資產。然後最後尾咧，嗰啲股份就會賣埋俾中資，擁住嗰啲資產嗰啲公司，嗰、 嗯、 啲政府公司又會賣埋俾中資，所以呢個係一個新香港嘅計劃，你唔需要講大話啦。即係坦白講，而家亦都冇嘢可以隱瞞嘅。呢、 嗯、 個就係2047年香港融入大灣區嘅計劃嚟嘅，亦都離開舊殖民地嘅呢個維多利亞省，迎接一個新時代。你坦白講咯，我覺得有人贊成嘅一定。是不是我們這些亂英分子就不贊成而已，總會有人贊成的，是不是？不用再受制於英資，將香港重新開發一個新的都心放在大灣區，你在那裡東大嶼山畫個圓圈圓規你就知道了。 係咪？然後將嗰度嗰啲珠海有錢佬啊，其他嗰啲咪搬埋過嚟咯。喂，呢個就順理成章係70到110萬啦。啲人仲本土派仲計就係嗰150個家庭團聚名額，嗰啲冇辦法入住呢個將來嘅東大嶼山。坦白講，除咗劉德華之外，同埋劉德華歌東大嶼山歌迷會啊之外啊，我相信真係冇嗰150個家庭團聚名額繼續住喺劏房。呢個就係個現實。好多人話喂。嗰啲泛民如果唔支持嘅話，就可能因為擔心基層冇屋住，所以就要即係整色整水，就唔敢反對。其實我再想解釋一次俾佢哋聽，呢個唔係為咗解決基層住屋問題。基層住屋問題絕對可以通過現有嘅房屋嘅土地調配係處理得到嘅。 係啊， 你問阿黃遠輝、問曾玉成，佢哋絕對知道嘅係。 唔係啊，唔知你問689都知噶。 係啊， 因為689好清楚噶，佢嗰陣時競選呢一個嘅特首嗰陣時候，佢已經有一句説話拋：使乜啫？香港要揾1200公頃嘅土地。 佢講過噶。係啊，土地管理嘅問題嚟噶嘛？呢個係 佢好先進噶，嗰陣時有曬資料噶。 係公務員同埋佢話係公務員開發土地不力 啊， 咪咯？如果係咁嘅話，喂，你有數得計嘅喎，農地加埋新界嘅中地，你都唔使喐高爾夫球場，我話。 農地已經夠曬啦，農地夠曬啦。 以前嘅助理規劃署長就係我同事嚟嘅，伍華強 啊， 就係一個老好人，專業職系出身 啊， 到而家終於爆竊啦，就出嚟公開炮轟呢個政府點解用呢個叫做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嗯， 實際上叫做官商勾結計劃。佢話根本如果你係要真係有心發展呢個新界農地嘅， 好簡單， 第一步你宣布去到2047之後，我就唔會再續租噶啦。因為我是地主嚟噶嘛， 係咯，即刻宣布係2047，你嘅 2047，你嗰啲農地嘅價值係零。 Exactly。 好啦，咁你嗰啲阿乜叔、麥叔囤咗地嗰啲咧 ，OK， 你可以 surrender 賣俾我 啊， 我可以用一個比現有農地 valuation 高少少，不過唔係屋地啊，對唔住。譬如現有呢個皇后山100蚊尺嘅農地嘅 valuation， 我用200蚊尺幫你收購，俾多咗一倍你啦。你落釘嗰陣時100蚊尺嘅咋？你以為屋地就去到10000蚊尺啊嘛？對唔住，嗰、那個利益係唔會俾你噶。好啦，你越遲交就越貼近市價農地嘅 valuation、 嗯。 你越早交，我就俾個 premium 你。嗱，呢啲就係所謂熟悉政府內部制度嘅人咧嘅好嘅建議啦。咁你個個爭住獻地啦。 而且你有一條條例係賦予你呢個權力去做噶嘛？ 嗱，佢而家就亂 Q 咁噏嘅，佢就揾嗰啲建制派出嚟講、 啊， 就話如果咧。是用官地收回的话就会打官司等等。这个绝对是错误的、 嗯。 沙田土地开发你问胡苏仔就知道了。胡苏仔和曾荫权就是沙田新市镇开发的两个负责人来的、 嗯。 你问孙明阳都知道的。孙明阳都是负责新市镇开发的荃湾。是用官地收回条例。 嗯、 你问蔡根培那些未死的那些全部都还在那些乡绅。 这些差不多是叫 common sense, 我都不明白。 这个常识来的你不要说不要再呃人说会打官司。只要你起的不是私樓、 啊、 你起的是資助房屋、 啊、 是沒有官司可言根本。 那個條例清清楚楚列明政府有這樣的權力，我就不明白他怎麼會跟你打官司呢？如果加上你剛才那條橋，就是說是、啊、好啦，你現在如果在2047年越高，喂，我看不到四叔啊、朱如柱這些為什麼不賣地給你？他沒有勝算的，他沒有勝算的， 他沒有勝算的，因為你 完全沒有勝算的， 越貼近2047那個價值就慢慢慢慢歸零 啊， 你越早賣給政府，政府還有個優惠給你，有個 premium 給你，他是 商人，他是商人，他懂得知道怎麼計算的利益的嘛。好了，跟著我告訴你，可能不用1000億就已經收回地， 即刻解決香港住屋問題，我告訴你、啊、所以我說黃偉 麟我又不用填海， 即係就算我識都覺都係咁講，你將嗰啲老人院冇地方起，同將將來大嶼山填海拉埋一齊講咧，唔好咁陰公啦！坦白講、 嗯， 大佬而家老人院冇地方起，你話俾我聽，2025填海之後就可以喺嗰度起老人院，嗰啲老人死曬啊！大佬啊， 我同你都唔知喺咪度， 你唔好咁陰公。 廿幾年後， 而家排緊嗰啲死曬噶啦，已經係。 嗱，我話俾你聽，唔止，可能唔止廿幾年添。因為你睇到而家咧，我話成個香港嘅公務工程咧，嗰種嘅延遲落成啊、超支啊， 佢賴你， 成個係新常態。 你記唔記得啊？佢講定啊，希望嗰啲人唔好司法覆核阻撓啊嘛。佢、嗯、賴定你先啊。 嗯。 佢乜嘢都未做，已經話喝定你先啊！你唔好司法覆核啦、啊。 嗯。 如果係就你阻住啊，咁咯。 嗯。 跟住財委會唔好拉布啊。如果係嘅話，你阻住啊，咁咯。 嗯。 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叫做 即如果香港的施政是墮落到這樣的地步呢，即如果真的焦土的話呢，我就寧願呢由中共委派一個黨委書記來管治香港，恐怕真的焦土了。以後大家有事就去問中共，就不需要再隔一重香港政府，因為不著力嘛。你明明大家佔領運動你知道的，根本揸旗的是北京，你走去包圍政總有 Q 用啊？係嘛？香港政府就是一個 buffer 嚟嘅，佢就可以攞嚟咧 absorb 咗你嗰個嘅政治嗰個能量，你衝擊唔到佢噶嘛？因為後邊揸旗嗰個佢咪攞嚟頂咯。但係如果你好似英治時代咁直接委派總督嘅話，大家就以後唔使去政總示威噶啦，行過少少就得噶啦，就去西環。我就寧願如果真正焦土嘅話咧，就唔係話咩全民總辭啊呢啲咁嘅嘢，而係叫佢直接委派個總督，係嘛？回復翻殖民地體制咯。是吗？委任议员咯，这个真正焦土了。喂，我相信如果中共派下来的党委书记，我相信他们都不敢好像林郑月娥这样去整个施政报告，你问我。他们内部都要论证的，三合工程。虽然大家反对，但他们都要论证很久的三合工程。是不会好像香港东大屿山计划这样的，真的。你一看下去简直是即那种质素之低，真是匪夷所思的，真的。所以我就話有冇機會，好多人聽眾問有冇機會反對成功呢，絕對有，因為我而家睇到咩呢，建制派唔按 bot 嘅，唔係淨係曾玉成咁簡單，大家唔上船嘅而家，因為見到有民憤啊嘛，所以大家咪唔敢上船咯。但係你要俾一個限期，就係、是、好似呢個國教咁啦，究竟幾時撤回？幾時撤回？我覺得。與其俾佢拖，不如就要佢喺施政報告致謝動議之前撤回，兩個禮拜啫嘛。 佢而家撤撤地啦，撤咗七百。 喂，大佬，你係陶君衡撤 J 一樣，結果每次都撤少少，撤少少，咁咪冇用嘅。你一次過撤曬佢應該係咪嗱？而家最新我哋嘅觀眾嘅數字就係3588， 有機會破四啊！ 咁就都未去到上次陶君衡喺度嗰個數目。 上次係幾多啊？4777 啊，其實仲爭一線 啊！七七七， 所以我就話，如果今晚破唔到4777咧，我就決定陶君衡咧就取代我位啦，係咪先？如果係咁嘅話，原來陶君衡喺度係咁多人睇嘅。即是说我被少数城寨的这个坏分子误导啊，就是告诉我听啊， 你就你撤算啦，冇啦，你撤算啦， 撤你一品，休息一阵先。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的新的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的菜咧，冚唪系中国八大菜式入边最著名的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四喜烤腐是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和金菇做的，这个是夫妻肺片，就是有什么呢，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后就配紫天椒和花椒，这个就是桂花盐水鸡，有桂花的香味在里面。这个是上海菜的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和绍兴酒就做成的，是好鮮味的。